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你的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你會講一個歷史，就是關於礦場、鐵礦場的歷史，就是原來最悠久的歷史就是來自馬鞍山的鐵礦場。今天我們請一個專家，也這樣說，因為他由始到終就是在這個礦場裡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啊，和一個探索館在這裡。第一位就是鞍山探索館服務經理Frankie， 或者自己介紹自己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叫 Frankie， 咁啊嚟自信義會嘅基督教嘅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咁就喺馬鞍山礦場上面有一個歷史嘅活化建築，咁我就係裏邊嘅服務經理啦。 嗯，咁啊真係好豐富，你又講下咧，曾經有幸去探訪過你哋啦，就了解到咧馬鞍山嗰個歷史背景係點樣樣啦。第二樣嘢就係啦，呢、這個礦場點樣發展出嚟啦，跟住咧亦都係村民喺度住，究竟咧信義會又同呢啲班村民嗰個關係又點啦？甚至我哋搭車，而家究竟點去你嗰度咧？首先咧，先講下你個位置喺邊度先啦。 好啊，好啊。其實馬鞍山鐵礦場，我諗係唔好話其他人啦，喺本土馬鞍山嘅人都唔知道上面有個鐵礦場。 嗯。 香港人更加唔會知。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咧，都只會講，即係我哋嘅香港嚟嘅時候係漁業啦， 係 農業啦， 冇錯。 但係從來冇聽過礦業。 嗯。 但係其實馬鞍山鐵礦場咧，係當年咧喺40年，即係其實係40、50年代咧，係一個即係輝煌期開始，係、去做成個一個鐵礦場咧，係經營出嚟嘅。咁佢喺歷史裏面咧，最初咧係1906年，因為好多數字要記，好多年份，因為馬鞍山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地區嘅歷史。咁啊，2006年嘅時候咧，1906年咧，其實喺嗰啲文獻咧已經記載咗咧，馬鞍山係有個澳洲人咧係諗住可以喺度開採鐵礦嚇。咁、再追溯遠啲咧，其實明清時代已經話有鐵礦㗎啦。 係啊，同埋好多潮州人咧就喺馬鞍山咧做礦工啦。 係啦， 甚至鼎盛時間咧，你哋講過咧就有成3000嘅員工咁多。 冇錯啦，冇錯。嗱，冇錯。咁啊，鼎盛時間講緊幾時咧？鼎盛時間講緊1948年到1949年開始。咁呢個地方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簡單咁講就係話，其實係因為佢一個政治背景啦，一個社會發展啦。1948、49年嘅時候，其實就係即係國共內戰啦。嗰陣時都嗰個年代，咁啊有大批嘅即係難民啦，叫做嚟到香港逃避當時嘅政權啦。咁另外咧就係因為佢最初嘅時候，日本曾經係侵略過香港啦。3年8個月嘅時候咧，其實係差派咗3000嘅礦工咧喺馬鞍山嘅時做一做一勘探。咁咪了解過原來有好多鐵礦係高純度嘅鐵礦。咁啲鐵礦咧係可以愛嚟做當時佢哋做啲兵器啊咁樣。咁啊後期佢哋即係敗仗啦，咁就所以咧就撤離咗。但係因為咁嘅原因咧。日本在他自己興即係發展翻嘅國家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嘅需求啊，佢要買啲原材料咧去重建佢哋國家。咁所以咧，佢哋就睇中咗當時馬鞍山嘅鐵礦場，因為佢最熟悉，有好多嘅文獻佢哋自己記錄啊。咁所以咧，有一個時代嘅背景，有一班嘅北方人，全部係嚟自即係北方，你話湖南啊、湖北啊、河南、河北啊咁樣落到嚟香港。因為嗰個年代啲礦工北方人其實就係你而家嗰啲南亞裔，做咩啫？又唔識講廣東話係咪？咁啊唯有做啲粗重苦力啦。咁礦場就係佢一個即係、可以去揾嘢揾糊口嘅地方。 不先講翻啦，頭先你講啦。即係你鞍山個位置啊， 位置 我哋都未講得好準確俾大家知道，其實點嚟嘅咧？ 即係下個題目講故事啊，真係唔好意思。其實馬鞍山嗰個礦場喺馬鞍山郊野公園上面有一條叫馬鞍山礦村，或者而家唔叫礦村，叫馬鞍山村。咁嗰個地方咧，其實係一個小角落嚟嘅。如果啲人咧行山上去馬鞍山叫昂坪高原咧，嗰個叫一條麥理浩徑，就必須會經過嗰個地方。咁我哋村咧，其實而家都住咗200人喺度噶。 嚇， 當年咧就一個。好輝煌嘅礦村，即係正如頭先我話齋，一個歷史嘅年代，有班北方人喺山頂度採礦。咁另外有一個本土嘅老闆，佢係一個台山人，咁佢就諗住啊，見到呢個機遇，佢本身做一個貿易嘅，有機遇，不如就攞一個礦場嘅採礦權，跟住將揾一班北方人做勞工，然後將礦賣去日本。 咁所以三個咁樣嘅身份，日本啦、本土嘅台山人啦，再加埋北方嘅礦工咧，就成為一個當時東南亞數一數二最高產量嘅鐵礦場咯。 或者睇下相片先啦，因為你講得咁清楚，我都睇下啲相片，睇翻翻礦即係馬鞍山呢個嘅地方係點樣樣。 係啦，咁馬鞍山呢個地方咧，其實你見到而家呢幅相咧，就係、是、當時我哋嘅即係以前啦教會啦，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之前身就係信義會嘅教會。係。咁嗰個年代教會就係同而家嘅 NGO 根本上冇乜分別。 即係慈善團體。 冇錯啦，咁啊落嚟一班嘅礦工，自然就係難民啦。咁有難民，自然就有救濟。咁所以呢一班嘅即係牧即係當時嘅神職人員咧，嚟到呢個地方，見到呢班人有咁樣嘅心靈上或者精神上嘅需要咧，咁佢就喺度落地。然後做一些開放的工作，開始建立一些堂會，然後去做一些嘅，即係佢哋自己傳教啦，同埋做啲救濟的工作。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呢一幅相咧，就係、是、當時咧，佢哋喺1952年嘅時候就喺度咧建立一個第一個，即係都屬於信義會第一棟座堂嘅教堂嚇。咁、然後就全部嘅教友咧，都係當時馬鞍山嘅礦工。 係，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咁啊，呢個特別都俾大家睇下嘅，其實就係因為喺馬鞍山呢個咁嘅地方咧，經歷咗大概三四十年嘅採礦嘅時間啦。其實喺1976年嘅時候咧，已經結咗業㗎啦，呢個礦場冇咗㗎啦。但係喺呢三四十年裏邊咧，其實都唔止啊，其實50多年㗎啦。咁又有一位呢位嘅，我哋見到佢叫張子軒先生嘅一個牧師。他一生咧喺幾十年咧就係照顧呢個地區嘅礦工同埋佢啲家屬子女啊，咁啊佢啱啱喺上一半年咧就過身嘅啦。咁但係佢嘅事蹟咧，其實喺而家馬鞍山村裏邊咧，好多村民咧都係認識佢哋。 有冇再重聚日咧？之後佢哋之後離開曬村，搬出咗之後。 其實你睇啲相係咁睇落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一啲重聚嘅時間嚟啊。咁因為我哋呢個教堂建築群啦叫做。其實我哋喺1952年建立堂會之後咧，就去到大概2000年度。不過因為礦場結業啦。咁所以就冇啲礦工慢慢流失啦，走咗啦。咁教會亦都冇嗰個功能喺度。咁去到2000年咧係荒廢咗。係。咁我哋後期就因為我哋要做一個活化計劃，就希望將呢段嘅歷史咧係呈現翻俾香港人知道。咁我哋就即係要揾翻一啲唔同嘅脈絡翻嚟啦。咁結果就有啲重聚嘅機會咧，就揾到當時喺度做神職人員嘅啲牧師啊，一啲嘅工作人員啦。同埋喺度長大嘅教友啦、礦工啦， 咁我哋下一張繼續講下咧，即係呢度嘅特色啦。當然啦，你除咗教堂之外，你可能仲有學校啦，你仲有礦洞啦，即係240嘅礦洞啊，同埋110嘅礦洞。咁或者逐啲慢慢講下呢度特色係點樣樣。 好啊，好啊。其實你去到馬鞍山郊野公園行山，你都唔會知道嗰度其實係以前係礦場。但其實當你經過咧，隱隱約咧。你都會見到一啲所謂嘅舊嘅建築群，其實喺現存馬鞍山裏面咧，除咗我哋呢個堂會，當時叫恩光堂，咁就有其實有大約有700-800棟嘅建築物，咁當中裏面就有一啲嘅小學啦、幼稚園啦、救濟品嘅儲存倉啦，同埋一啲嘅老師同埋一啲牧師嘅宿舍。 有幾多學生當時喺度就讀呢間學校呢？ 點解佢哋會喺度就讀？係因為佢哋爸爸媽媽去做礦工。 同埋有幾多學生咧？當時有。 其實我哋全盛期咧都曾經係有幾百位嘅學生嘅嚇，咁啊講緊係50-60年代嘅時候。咁正如我話齋咧，1948年開始有呢個礦場。其實你睇翻政府嘅一啲航空圖咧，都會見到40年代咧嗰個地方比較荒蕪，係去到48、49開始慢慢積聚一啲人喺度嘅時候咧，落到嚟曾幾何時嗰個地方咧係。積聚咗超過差不多3000-4000嘅礦工，連埋家屬1,000,000人。 係，其實好多人喎。 係好多人喺個山頭度。 咁運送啲物資上嚟咧，譬如食物啊、水啊各方面。 咁當然咧，當時嘅礦工自然就係正正最初係一班單身嘅一男人啦，好少係因為喺度成家立室嘅。後期落地生根，慢慢建立嘅時候就有子女啦。咁但係因為佢哋身嘅背景都比較窮困，咁所以佢哋嘅除咗自己務農之外。採礦之外咧，就會攞教會嘅救濟。咁所以教會咧同佢哋喺成個小朋友嘅成長，甚至成個家屬嘅關係咧，係密不可分。咁所以我哋而家活化之後咧，其實都會將呢段嘅歷史咧，透過唔同嘅服務咧，去呈現翻出嚟。咁可以睇下啲相，有唔同嘅面貌啦。嗱，譬如呢個係我哋當時喺60年代嘅叫做山頂嘅信義學校，小學嚟嘅。 咁正如我頭先話齋，有幾百位嘅學生喺度讀個書，全部都礦工子弟，咁所以最初其實係叫做馬鞍山嘅礦工子弟學校，咁佢哋嘅生活咧，其實都係放學啊、 翻學 啊，然 後 喺度玩啊，係啦，喺馬鞍山嘅礦村長大，因為人多就成村咯，所以以前其實係冇話咩村落嘅嘢。馬鞍山好特別嘅，而家咧亦都唔會有啲咩所謂中姓氏嗰啲分別。隔離有客家村，但係呢條村咧到而家都係冇村長嘅，因為全部咧佢係一個橫空歷史時代空降落嚟嘅一個村落嚟嘅， 明白？ 就因為呢個歷史時空嚇，咁所以你會睇落去啲相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舊生啦、礦工嘅子弟喺度讀書啦、成長啦，咁啊我想我們做了最多的這幾年活化經驗呢，最深刻的呢，我即時想起就是你見到一些小朋友，我就會很觸動到想起一些現在的退休人士，即是他們以前在讀書的舊生， 現在都很年紀長了， 即是那些馬鞍山的孩子，就是現在就說70幾八十歲，咁啊加埋啲老師啊，我哋喺呢個活化都揾翻八十幾個喺順義學校讀書嘅舊生。 咁但係之後佢哋中學或者之後點樣樣發展？因為呢度你學校唔係一個中學嚟噶嘛。 係，其實可以咁講啦。其實馬鞍山可以話同當年即係可能我哋上一代人就會知道，香港一個地方叫做調景嶺。 係啊，冇錯。 其實調景嶺同馬鞍山咧是一個姊妹區域嚟。睇翻一啲文獻，我哋做翻歷史研究咧，其實當時最初咧，係的而且確有一隊嘅國民黨嘅士兵咧，係落到嚟呢度咧定居，即係其實係暫居咧應該話嚇，不過就揾做採礦做一個謀生，跟住佢哋即係慢慢建立， 係 啦，所以佢哋嘅國慶係10月10號啦。咁另外就係佢哋當時小朋友咧，最初係台灣嗰個叫做中華救助會啊，而家叫中華救助會，當年叫蘭巴會啦，嚇咁就係救濟佢哋嘅，啲書本全部台灣嚟嘅。後期咧，先至係因為香港要一個教制度改革啦，先用翻香港教育署嗰啲書啦。不過佢哋成長咧，小學之後咧就要落山讀書，佢哋冇中學嘅上面，或者有啲大部分咧就早期五六十年代咧，啲舊生話翻俾我聽咧，佢哋會過去調景嶺度讀中學咯，嚇咁啊，甚至知道佢係馬鞍山嚟咧。是不收錢添，因為它有一個背景的關係，這個都是講緊五六十年代發生的事情， 都挺有趣啊。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 吧。好啊，其實這一張就是講緊我們正如話齋，馬鞍山的學生和他們當時的生活教會是密不可分，所以他們的成長裡面很難得教會會給到一些的救濟啊，支持佢哋。咁啊，你諗下嗰啲咁貧窮嘅小朋友咧，咁啊呢隊係當時老師特登為佢哋組織嘅足球隊。 係。 咁我哋呢個叫做礦山啊，馬鞍山礦山，我哋應該都研究過係第一隊喺馬鞍山出現嘅球隊。係啦，點解佢哋會有球隊咧？就係因為當時咧喺嗰個年代咧，佢哋已經睇緊即係未有彩色電視嘅時候咧，就睇緊即係球王比利。 哦。 咁又喺世界盃咧嗰啲錄影帶。係。咁啊，發覺哇，好好睇啊，即係好最深足球。跟住佢老師咧就不如咁啦，我哋就即係form一隊，即係成立一隊足球隊啦。咁慢慢呢班小朋友。 球場外面一玩。 係啦係啦，咁我哋其實我講嗰啲故事咧，喺我哋本《礦山記》嗰本書裏邊咧，都會睇到嘅。係。咁啊，呢本係足球隊啦，咁可以繼續望落去啊。 好，下一張睇下。 咁啊，呢個係好多屆畢業嘅一啲唔會屆嘅畢業生啊，係啦。咁啊，呢隊係講緊呢個五六十年代嘅畢業生。咁啊，可以繼續望落去啊。係啦，咁呢對係佢啲家屬啦。咁你會見到佢哋嗰個年代家庭同教會嘅關係。係。我哋而家識翻好多嘅舊生咧，好有趣。佢哋嗰個年代咧，咩父母冇乜即係文盲，唔係好識字，好多嘅名咧都係牧師啊、神父幫佢改嘅。咁所以改啲名咧，好多同聖經人物有關嘅，咩陳保羅啊，係啊，張馬利啊，係啊，咁就係全部都係咁樣稱呼，咁啊好有趣。咁佢哋嘅生活咧就係攞救濟品啦，嚇咁啊，我好記得咧就係嗰個年代佢哋有一個好深刻嘅救濟品，奶粉啊、麵粉嗰啲係肯定㗎啦。 冇錯。 有一樣嘢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叫白加皮。 哦，我知道。 你知道 啊？係啊，係。 白加皮咧就係嗰個年代咧，美國嘅差會咧就會有一個好得意嘅習慣，就喺佢社區度咧就收集啲碎布。收集啲碎布之後咧，就會織成一格格正方形嗰啲白加皮咧，就運過去馬鞍山。跟住啲舊生咧就會即係嗰陣時啲學生咧就會攞嚟，爸爸媽媽就會攞俾佢愛用啊。有啲咧 那個年代窮嘛，甚至有些白家婢做嫁妝的，有些移民了去到美國的一些舊生呢，都拍了一張照片回來給我看，啊，以前張白家婢這麼得意，哇，都挺漂亮的，說真的。我想說什麼呢，就是說其實一張皮很簡單而已，但為什麼他可以帶到去美國去到移民，他大過了結婚都還保留住呢，其實這個是反映他對當時這麼艱苦的環境，因為礦場經常開不足工，就經常都很多黑扣工資，那麼艱苦的環境之下呢，其實有一個教會的救濟呢，對他來說是真的是一個叫做是啦，荒漠金泉這樣， 還有提供教育都是很重 要，提供教育啦，成就讓他有知識啦，所以那個白家皮其實可能是一個象徵物，背後代表很多的愛，所以他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那麼keep到現在，那麼這個你會看到一家人怎樣拍照啦，那麼我們繼續去看看，咁啊，係啦，咁我哋恩光堂喺講緊1976年嘅時候咧，因為礦場結束啦，咁啊結束係因為日本嗰個地方唔再買呢度啲礦，咁啊跟住之後就流失咗好多礦工，咁但係咧就當時嘅張牧師咧，即係我哋堂嘅主任啦，就覺得啊唔好嘥咗呢個地方，將佢轉型咗一個地方叫恩青，即係一個青年營地，係啦，咁呢個恩青營其實都係即係70、80年代後生仔的童年記憶嚟啊，即係一啲集體回憶嚟。即係我好多而家即係已經有上咁翻上下年紀嘅牧師啊，翻下教會啲朋友啊，都話啊，我細個我上個恩青營就去過夏令營啊，玩過啊。咁呢啲就係佢當時佢哋呢啲營會嘅活動嘅照片啦。 咁我想問啊，當時村民既然停咗唔再做即係石礦場啦，即係叫鐵礦場啦，佢哋去咗邊咧？ 落到社會，即係社區度謀生咯。因為礦場其實根本上唔係一個好玩嘅工作， 冇錯啊，好危險嘅。 好危險，所以你上去嚟我哋馬鞍山探索館咧，其實你會經過一條橋嘅。我諗你上次都見過，我都介紹過俾你知。條橋個名叫做平安橋嘛。 係啊，冇錯。 其實都反映一樣嘢，當然呢個係一個基督徒嘅社，即係基督教嘅社區，所以會用一啲比較係即係信仰嘅字眼。但係都某程度反映緊。 但 係 真係唔安全，係啦。 冇錯啦，佢嘅生活其實係好唔安全。咁我哋都聽過好多故事啊，以前好容易有啲工難啊，有啲計礦工嘅。即係生命嘅危險啊！咁教會係點樣去幫佢哋做一啲生養死葬嘅工作啊？咁佢哋 曾經又係一個露天嘅地方， 又 係 一個露天， 冇錯。之後先至有個室內。 係啦，一陣間我俾兩幅圖俾大家睇下，其實就係礦場嗰個面貌。咁阿 Gloria 就講問我一個問題，就話咁係啦，啲人去咗邊咧？咁樣就因為其實佢哋就算我哋識一啲50年代嘅礦工咧，我都還幸地可以認識到有位93歲，佢都係做咗兩年。但係兩年對佢嚟講咧就好深刻啦。但是他說因為太辛苦了，太艱難了，所以他都離開了，所以當時很多礦工呢其實身懷絕技，譬如說什麼絕技呢，爆破的絕技啦，即是開採的技術啦，還有一些電工啦、機械啦，很多都是輸送回當時香港後即是70年代之後的社會發展，即是一些勞動力來的，一會兒我都會講多一點。 好啊，那我們就下一張相片去看看。 咁啊，呢個係一個全貌啦，當時恩光堂嘅全貌啦。其實你望到咧，嗰個教堂隔離有一間屋㗎，嗰個係木屋嚟嘅。當時嘅小學咧，其實係木屋嚟嘅。咁啊，慢慢變身，然後經過改變教會嘅支持之後，就起翻一間石礦石起出嚟嘅屋啦。當時黃泥屋。 當時附近咧，亦都有天主教嘅教會啦。 冇錯。 咁其實大家你哋嘅之間嗰個嘅合作，或者係做啲咩唔同嘅嘢咧？ 當時就冇乜合作嘅，即係睇翻歷史嘅記錄咧，嗰個年代咧，其實一個山區度咧，教會去為一個即係好重要的目的，就係要收納信眾啊嘛。咁所以某程度上咧， 大家鬥過嘅要 係啦，即係一個市場競爭嚟嘅。係咁，所以其實當時咧，信義會教會啦，同埋天主教咧，其實係打對面嘅啫。 冇錯。 其實佢哋提供嘅礦山嘅功能咧。幾乎是一模一樣，都是救濟啦、醫療啦、教育啦，係啦。咁但係咧，慢慢地咧，其實啲學生咧，根本上佢哋就話翻俾我聽咧，都係溝埋嚟玩㗎啦。咁啊，放學啊，過對面踢波，因為聽聞啦，嗰個年代咧，天主教嘅救濟比較富裕啲、豐富啲，咁啊，所以當時佢哋咁自然就會過去攞下啦，好正常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啦，因為嗰個年代就即係好多好好有趣嘅故事啊，即係大家譬如話聖誕節可能會放下詩歌， 跟住兩邊鬥下大聲啊，咁樣做一啲咁樣嘅signal 嘅嘢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就唔係啦，因為而家我哋都兩邊都係好朋友嚇，咁、都會同大家一齊去合作去保育呢個地方。 但係因為佢哋變咗一個修道院咁樣。 天主教其實佢同信耀恩光堂咧係同年喺度建立地方嘅，係1952年嘅時候咧、天主教咧早幾個月。係啦，咁啊，跟住到恩光堂，但其實佢哋咧喺1950年代咧已經有一啲嘅即係神學生或者神父啦，就落到嚟喺個區域咧開始傳教啊。咁啊，跟住之後就佢哋有佢哋嘅學校啦。最大嘅唔同就係你話齋，佢有修道院咯。因為佢哋有神父修女嘅即係角色喺度。 冇錯。 咁啊，信義會就冇嚇。咁啊，所以新教就教書就俾翻老師。但係天主教咧。他們的教書呢其實修女自己都會做、甚至修女是做護士的角色的在那個年代的小朋友呢譬如有什麼頭暈身興修女是跟他打針、你看到那些年代的人呢是即百般夢藝 沒錯、下一張照片 呢好啊係啦，這個我想講其實呢、這個講回轉頭就是馬鞍山礦場的歷史、當時馬鞍山礦場的、那個、規模呢是大到是怎樣呢、其實是可以說是它在東南亞的鐵礦量最大、曾經最高峰呢真的每年都講緊有十幾萬噸 所以日本就看好這個市場特登在 這裡出去出面因為的而且確整個馬鞍山有全部的鐵礦量含70%那麼多、當然它不是採鐵的其實有鑽啊有銅啊有很多不同的礦、不過鐵礦是最多也都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合同呢即日本的公司呢、當時就是叫做一個叫做、日式鐵礦的株式會社、而他呢就跟香港一個叫大公洋行即本地剛才我講那個台山的老闆呢合作、然後他們提供一些工程師他來到香港然後跟他們去教一些礦工採礦、早期呢這個是五十年代尾我們叫做露天採礦區域、那個區域呢就你會細心望到呢都會見到一些礦斗車一堆堆一些 石山樣、其實都是一些礦石即我們叫做一些礦堆他們透過一些露天的開採然後運到山下面一個碼頭將一些礦石就運去日本日本運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一個呢就是、九州、叫做八凡製鐵所八凡製鐵所就是其實是一個就是當時因為它的礦業公司是國營的很具規模的公司就是好像現在我們理解緊大陸那些什麼國企那些、馬什麼鋼那些是 的沒錯 咁嗰啲啦，咁就佢哋可以係好大規模，咁佢哋就會派遣啲工程師同埋呢啲礦船咧，定期過嚟運呢啲鐵礦石過去日本，去到日本九州嘅地方，其中一個地方叫做八幡製鐵所。咁、我所講嘅呢個製鐵所咧，其實亦都係世界工業遺產之一。咁、所以呢個地方咧，當時咧其實係有高即係、所謂嘅高科技啦，採礦嘅技術咧係日本人即係提供。咁、所以啲礦工咧就某程度上都係學習佢啲技術。然後採礦嚇，咁我哋睇下下一張。 咁但係點解就後期日本又撤離咗咧？ 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就係喺講緊1953年嘅時代咧，睇翻一啲嘅文獻啦、記錄咧，就係、當時嘅露天開採咧，已經差不多採礦即係攞採曬啦，七七八八啦。咁即係工程師就發現咧，其實喺馬鞍山下邊，即係佢個山嘅。結構的礦體下面大概在這個192米到110米這個距離海拔高度、就仍存有很多很高純度的鐵礦、所以呢他們在53年就開始用一個叫坑道的鑽坑方式、山下面呢一個110米高度的地方呢就開始採個洞山上呢240米呢採一個窿，當然上、當時不是打一個窿就很多個窿 當然啦有一有其他 用10年的時間呢通咗佢啦，無縫咁接合咧，然後將好犀利，無縫接合咧，將呢啲嘅礦石咧爆破完咧，用礦斗車咧就運落山下邊、然後咧係起一個大嘅選礦廠，那個選礦廠咧大概係5層樓高啦、就將啲鐵礦咧，然後就打碎佢，變成鐵砂粉。 咁但係點解而家又唔見咗嗰個頭先你講嗰五層嘅？ 其實而家仲有個地基喺度。即係正如頭先我話齋咧，你行馬鞍山郊野公園，你唔會知道啲地方，但你細心留意一下咧，其實你會發覺即係好容易望到一啲溶溶爛爛嘅結構。咁但係嗰、個年代就係因為嗰個鐵礦產量好高啦，咁所以用選礦廠嚟做啦。咁但係因為結束咗啦， 合約上講到明咧，就係日本要將呢啲嘅技術咧帶翻翻過去。咁所以其實就順理成章咧，就拆曬所有嘅嘢，即係保留翻嗰個結構嘅外殼喺度。咁咪再加埋日久失修就冧咗啦，冧得係冧，爛得係爛。咁所以咧，而家因為我哋喺2014年嘅時候咧，即係同股資會啦嚇，咁就評級嘅機構啦，即係政府嘅機構，就去評去揾翻晚山大概30多個。即係啲 infrastructure， 即係啲採嗰啲結構構築群，咁又揾到或者叫其實都存在嘅啦，不嬲都，咁我亦都知道噶啦，就幫佢評級，咁啊選礦廠嘅地基就變成3級歷史建築啦。 而家你嗰個咧，頭先講2410咧， 2410就係2級啦，係，但2410同2110咧係講緊個外殼啫喎， 冇錯， 係啊，礦洞個表面，咁啊我哋嘅欣光堂嘅建築群咧。就是3級啦，咁天主教建築群就是2級，咁所以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評級項目。點解咁講？ 叫群啊，你真係一個群、啊。 冇錯啦，即係你喺香港嚟講咧，一來香港活化建築呢啲嘅歷史都是講緊一棟棟咁評級嘅啫嘛。 冇錯。 但我哋是一個區域性咁評級咯、 即係好似南屋啊，附近啊，仲有即係橙屋啊、灰屋，一個群就會更加精彩啦。 冇錯啦。咁你見到而家呢幅相咧，有三位嘅礦工啦、其實有啲係有啲係我哋以前嘅舊生嚟嘅。咁我哋透過活化接觸翻佢，透過佢一啲嘅口述歷史，亦都要聽翻好多以前好有趣嘅礦洞啊，以前嘅採礦嘅經歷啊、故事啊，咁啊本書都好清楚咁講交代咗啦。 咁好啦，你一定要介紹一下啦，台面一啲好得意嘅點樣睇咧？當然我哋知道呢個係石礦啦，點樣知道咧？我講下啦。 咁其實鐵礦喺晚山周街都係，但你唔會得閒帶粒磁石出嚟㗎嘛， 係 嘛？咁所以咧，我哋有時咧就會即係安排一啲唔同嘅服務啦，就會俾一啲人參觀嘅時候咧，就會俾粒磁石佢咧揾下一啲鐵礦，咁啊依粒鐵礦石你可以揸下佢啦，感受一下， 好重㗎嘛， 係啦，即係比起即係原有嘅面積咧，係好唔成正比嘅，再加埋佢係比較深黑色，因為佢有鐵嘅元素喺裏面，咁啊磁石放落去，咁啊好明顯就黐起咗啦，嚇咁啊你唔會見到啲花崗岩有磁力㗎嘛，係咪？ 冇錯， 呢只叫做叫做直卡岩，其實直卡岩咧就係講緊咧，經過火山嘅流動咧，去透過高熱咧，去改變咗花崗岩嗰個本質，嚇咁啊一個叫做所謂變態嘅一個變咗另一種形態嘅礦石，嚇咁啊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就有三大板塊啦，嚇就係花崗岩啦，呢個火成岩同埋呢個直卡岩，嚇咁啊喺晚山咧係獨有嘅，嚇咁就我哋亦都發現即係。這個地方原來在什麼山上面呢，當時呢因為火山區講緊咩泥盤紀的年代很多年前，但你現在有機會上回晚山行山呢，有個地方叫綠巢山，綠巢山有很多風化石的，其實都是一火性岩形成的，所以其實晚山集合了礦場的歷史啦，本土的當時的一些社會的舊制的變化啦，還有大自然的 很獨特的特質，咁有一個形式好獨特嘅社區啦。 係。咁啊，講下當時你都會帶其他嘅設備，譬如話好似呢個咧頭盔啦，又有燈啦，係咪？又講下咧，而家雖然做咗個小飾物啦，係嘛？就好有趣。咁大家咧都知道啊，以前一定要戴個頭盔帽，因為安全都好重要。 冇錯，你所以你見頭先幅相咧，有安全第一四個字係喺上面，有三個礦工嗰幅相。 都係戴咗頭頂嘅。第二樣就咧，你見到個牌啦，我哋又問下大家啦，叫大家估下啦。攞呢個牌有咩作用咧？係咪啊？同埋點解要紅色同埋綠色咧？幾時翻工？幾時放工咧？咁你又可以講下呢、這個。 其實呢個咩嚟嘅咧？就係、是、其實係好多礦場咧都會用到嘅一啲嘅方法啦，應該咁講。係簡單咁講，就係呢個其實叫工牌，我哋叫工牌，或者係一個叫職員證咧，即係礦工嘅職員證。咁當你每個工隊咧，當時咧，因為有幾千個礦工啦，咁大家分工合作有唔同嘅角色啦。咁有啲咧就會係可能入礦洞啊，係有啲係開露天開採咁樣啦。咁佢哋自己工隊咧就會有塊嘅板嘅。每一塊板咧就會掛咗佢自己呢啲嘅牌喺度。翻工嘅時候咧，佢就前後咧都會寫咗佢自己嘅全名，陳大文咁樣啦，全名。跟住咧，佢翻工咧，佢就會掛起上嚟。代表緊咧，我而家翻工啦咁樣。咁啊，佢翻工咧，佢掛咩咧？咁一定喺翻工嘅時候咧，佢就會掛對外係紅色嘅。放工咧，佢就會將呢塊牌咧 調翻轉， 轉翻係綠色。咁啊，點解咧？咁啲礦工同我講翻就係、是。 因為那個年代沒什麼通訊設備啦、 嗯、 古老方法最簡單，你放了工轉回去即是你安全 啦， 但是你沒有出回來一個洞裡面還有什麼問題，什麼大禍啦， 有人救他， 有人救他啦，救定時定後就會 check 啦，發覺、嗯、啊原來這個未出來、嗯、就去找他，所以你會看到呢，即有時很簡單，你經過可能撥一撥你就已經反轉了、 嗯、 那就很大禍的了嘛， 是啦，沒錯， 所以看到當時礦工那個工作的團隊呢其實是要幾 discipline 的、嗯、即是幾有、即係做啲叫 discipline 秩序係啦，冇錯，即係幾有秩序，好好需要自制克制嘅、 嗯。 如果大家個隊工咧出現唔協調嘅話咧，其實就會好多危險咯。 冇錯、 啊、但係現實人歸都係有軟即係軟弱嘅時候，咁、 嗯、 所以當時馬鞍山礦場的而且確好多功能。 嗯， 啊、我哋睇翻啲舊嘅歷史咧，都會見到當時有啲嘅即係工商啦、 啊， 同礦場之間嘅一啲嘅矛盾啦、啊，老闆嘅矛盾啦、啊、咁樣，咁、嗯、都係香港。變化裏面一個幾都血汗的歷史嚟嘅。 咁睇翻頭先你剛才嗰張相，安全第一好緊要嘅。嗰張相係講啲咩故仔咧？咁樣。 咁其實呢個安全第一就係喺山上面240米其中一個嘅礦洞啦，係、 嗯、 當時嘅礦洞，咁啊模型而家 有嘅，完全 嘅，係啊海拔高度。 係啦。 咁因為佢嘅採礦唔係喺山頂採，唔係山腳採，喺中間採落山下邊。咁、 嗯、 誒當時咧，佢哋就係啲礦工同我講翻，佢入礦洞咧早期咧，因為都好危險啦。 冇錯。 咁所以咧，佢危險係咩危險咧？可能空氣污濁啦，隨時會有啲咩嘅即係呼吸上嘅困難。 嗯、 如果萬一佢唔小心嘅話，有啲毒氣啊、小氣啊咁樣。咁、 嗯、 所以咧，最初嘅時候咧，啲礦工咧係會攞嘢好凍、好得意嘅即係。動物入去嘅，佢、 嗯、 哋每人會攞一籠雀入去， 睇下會唔會翻翻到飛 翻出嚟。相傳就話係一籠石燕啦，當時石燕平啲喎，佢哋話咁咪攞籠雀。咁點解雀嘅肺容量低？佢對一啲敏感度高啦，一啲空氣嘅變質咧，佢會容易反應有反應。咁、 嗯、 你開下工，突然間見到只雀奄奄一息喎，咁啊即係知道有危險啦。咁佢哋人咧就會走啦。咁、 嗯、 後期咧就因為加咗日本嘅技術咧，就開始用翻一啲測毒即係測嘅空氣機啦，咁就唔需要用呢個古老嘅傳統。咁、 嗯、 啊入礦洞咧都好多唔同嘅故仔嚇、 嗯 啊，都幾有趣。咁有時候我同一啲導賞團咧，同啲小朋友講啊，其實嗰個年代啲礦工都已經係有。一隻精靈喺度，小精靈每人都有一隻噶， 保護住佢， 保護住佢，係 啦。咁啊，下一張相片又睇下。 好啊。係啊，咪其實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喺2014年嘅時候咧，因為荒廢咗一段時間啦、嗯，十幾年啦，我哋機構有一個諗法、意念，想翻新翻佢、 嗯、 使用翻嘅地方。 冇錯。 咁我哋就。我是第一個、嗯、第一隊先頭部隊入去裏邊、嗯， 就叫活化恩青， 活化恩青計劃。咁、嗯、都係恩青咧，因為就係正正佢本身恩光同後期變成恩青型嗰個咁嘅時代咁、 嗯、 所以用恩青計劃、 嗯、 做咩嘅咧？就係、是、將呢啲建築物咧翻新翻佢、 嗯， 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再。去推動下呢個地方嘅背後嘅價值， 嗯、 然後我哋會做一啲唔同嘅服務啦咁樣。咁你見到呢幅相咧，就係、是、當時我哋最初去嘅時候嘅殘舊嘅面貌嚟嘅嚇。咁、嗯、啊，你可以睇下有好多唔同嘅樣嘅，係啦，咁啊，呢個係我哋嘅正門啊，而家嘅正門。咁、嗯、但係你見到裏邊咧嗰啲嘅草咧，後生得好高啦。啊、最嚴重都唔係呢一幅，你可以睇下後邊，係啦。咁啊，呢個係我哋而家小學嘅出邊嘅地方。嗯咁啊，初初我入去做呢個計劃嘅時候咧，都好多經歷嘅，即係我第一件事俾機構要差使我要去做呢個項目咧，發覺哇，我第一件事上去一嚟地方山卡拉啦， 我又唔 容易啦，二來你見到呢個地方又融融爛爛啦，我記得我當時我第一日入去嘅時候咧，我係雙手咁樣撥。入去佢咩嚟嘅？又係啲草嚟嘅，個、 嗯、 草高過我個頭。咁啊入去裏邊，咁啊慢慢去探索下發生咩事。咁一啲咁累積咧，就見到啊，原來啲地方好特別。咁、嗯、點特別咧？一陣間同大家再分享下。 好啊，咁啊下一張我睇下啦。 咁啊呢個就係正門啦嚇。咁啊見到正門裏邊咧，就係、是、有恩光堂呢個字嚇。咁而家呢個字咧，我哋都保留翻嘅。點解咧？因為呢個地方我哋用翻當時嘅名啦。咁所以咧，我哋會化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用翻佢呢啲筆畫咧，去加翻顏色，等佢咧保留翻個原貌。 嗯。 嚇、啊，好似好窩嘅上嚟，我覺得啊，好古舊，好簡單，但係正正簡單就係嗰、那個、嗯、就係、是、嗰個美感咯。 嗯。 當時嘅歷史就係咁樣發生，咁我哋希望將嗰段嘅歷史面貌就呈現翻出嚟、嗯 啊。好啊，咁我哋係一間咧可以下一節翻嚟咧，再講多啲關於即係恩光堂嗰、那個。活化前後的經歷同埋後期之後咧，啲人參與咗之後咧，有咩感受，同埋啲居民翻嚟之後有咩分享啊？ 好，唔該曬。 嗱，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我哋嗰啲牛丸啊，真系弹到咧可以打乒乓波，纯一家吉韩牛做嘅。啊，除咗可以嚟打边炉咧，佢仲可以用嚟韩烧嘅。啊，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牛筋丸，一种就系纯韩牛丸。你睇你中意食边只？ 好弹牙喎，大佬。 梗系啦，打得乒乓波 嘅。咁啊，大家就要试啦。因为点解咧？我同你讲，你唔系话成日有机会试嘅。啊，如果唔系萧生戆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噶嘛，边有得试啊？ 呢个得意啦，我呢个。 少少嘅咯，咁啊。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脆口又另外一種好香嘅肉，嗰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呢樣我攞俾大家睇下先，呢個肉味都好喎，呢個其實， 喂呢個好好食，彈牙，仲可以用嚟打乒乓波。